将会任命缅甸问题特使，并且派东盟特使同代表团访问缅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56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7，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加元1.208，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89.97美元，卖出价系1,891.97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彩云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香港暖流电视版 游戏 攻略大放送， 家和万事兴。 攻略一，留意故事角色。攻略二，冷静细心分析。攻略三，千祈不要偏帮任何一方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0，侯伟新、原子佩、祝文君、麦雅智，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星期一嘉宾主持叶君耀同我哋分享一段重要嘅历史。 身心健康之余咧，我哋有时睇下历史咧，温故知新嘅。咁我将会介绍咧20世纪对人类最重要嘅一日 D-Day。 详情请听星期一钱佩卿叶君耀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旅游记者洪卫兵，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翻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名医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呢？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潘秀琼姐姐，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6月5日噶啦，咁啊农历咧就系4月25嘅，今日有个节气就系芒种啦，咁啊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79%，今朝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陪陪嘅。今日天气咧都系会有啲热嘅，最高气温去到31度，吹下海风应该几舒服嘅。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憧憬已了，梦儿已。小船啊小船，无复昔日光辉灿烂，经过风暴，涉过险满 日华船。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歌名已经唱晒出嚟啦，叫我如何不想他。我哋有葛兰姐姐讲声，开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系有骤雨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啊。 知道你喜欢这个的老歌版本多一点，还是喜欢这个改编了纯为这个粤语版本好一点呢？我们有月光小夜曲，有紫薇姐姐的歌声。当然啦，这个粤语版本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每当变幻时》啦。哇，姐姐《情人桥》啊，哇，今日咧都播咗好多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个嘅老歌，呢一首会唔会更加熟悉咧？咪就系要你姐姐咯。得不到的爱情，永远都系最美丽。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在冬夜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在春花没有雨里，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梦里重华留下你的幻影，我要你的爱情，我要你的痴心，你不给我温馨，我出游人情去找寻，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在冬夜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 找不到那踪影，在黑夜里都找不到那踪影，像牧女风花留下一点幻影，在黑夜里都找不到那踪影，像牧女风花留下一点幻影。 听多首歌先到五点半新闻，我哋有佩佩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警方首次引用公安条例封闭维园中央草坪和足球场等的范围，直至凌晨一点解封。昨晚封闭期间，继续有市民到维园附近聚集，有市民带着一束白花到场悼念，亦都有人手持蜡烛或者举起开着灯的手提电话，亦都有人将垃圾桶掟向马路。警方在场警告，并且在不同的位置截查市民。至于在旺角一带有聚集的市民叫口号，期间警方举起蓝旗警告，在场设街站的团体研学施政召集人被捕。警方说共拘捕四男两女，他们涉嫌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普通袭击和刑事毁坏等。另外至少12人涉嫌干犯防疫规例而被票控。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涉及一名17岁女病人，住在天水围天盛苑盛宇阁，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这宗本地个案带有变种病毒，他认为很大可能由输入个案的流动而引致。因为近期有不少由英国和印尼等地抵港的人士，如果在检疫过程或者因为豁免和缩短检疫期等的情况处理不好，有机会产生传播风险。他认为必须就这宗个案加强追踪源头和进行堵截，否则变种病毒有机会流入社区，引发第五波疫情。梁子超又说，这宗个案的患者曾经到过会展举行的教育展，由于涉及人数多，除了大规模检测之外，当局应该追踪患者当日在教育展逗留较长时间的地方和接触较多的人士，安排进行抗体测试，以堵截可能出现的传播风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说中俄应该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给你，愿你藏从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希望呢一首歌呢都是带给大家每个星期呢听这个的清晨爽利的动力啊。咁就是佩佩呢希望都会每个礼拜呢揀选一些好歌献给你。罗文哥哥的歌声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搭八个 D 㗎啦。咁欢迎你今朝早呢就是留开心机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播完罗文之后呢唔知点解呢硬系就觉得佢哋系一对。我讲緊嘅系恩妮姐姐。可能佢哋太多好经典嘅合唱歌曲。所以揀咗首恩妮姐姐嘅歌曲。最后的玫瑰。 守誓盟，共你走。 你莫再心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情意，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 冇错啊，好多嘢都系要讲缘分嘅。不过我成日都讲啦，缘分咧就系要把握嘅，因为有时咧都系要靠你双手去创造嘅。正如我哋喺空气中咁有缘分相遇，都要你打开心机，都要你起身听，咁先至可以听到噶嘛，系咪？所以咧都系要由自己去把握嘅。咁有啲嘢咧就唔能够自己去把握嘅，例如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系有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虽然话咧天气系冇得掌握啦，即系因为佢唔会因为你想佢天晴佢就天晴，佢你想佢落雨就落雨。不过你可以选择当佢天晴嘅时候咧，可以做一啲户外活动啦；当佢嘅天阴嘅时候或者落雨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啲室内嘅活动啦。啊，落雨嘅时候可以记得带翻把遮啦，热嘅时候可以着薄啲嘅衫啦。呢啲系可以自己控制嘅。刚刚呢就带来我觉得非常靓声的张德兰的这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啦。讲起靓声冇理由想不起靓声王啩。靓声王当然就是指张伟文哥哥啦。成名作离别的叮咛。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叶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已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念一双片纷飞，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多添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万年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心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 中相唱聚，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心中消失恐惧。倾诉相思，夜里莫眠迟，路冷要加衣，余颜要多东是情意。日日记别离字，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春天再聚， 靓声王张伟文的呢一首歌《离别的叮咛》啊嘛，逢星期六咧，清晨上嚟节目咧，阿佩佩就中意拣一啲比较即系旧少少嘅作品送俾大家啦。咁啊，特别可能好多朋友仔好中意五点到五点半嘅时间就会播下老歌啦。咁啊，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咧？咁啊，但系希望你都喜欢啦。如果你话哎呀老歌我唔啱听嘅，咁咪晏少少听咯，系嘛？不过好多时候咧，我播嘅老歌都系比较即系都流行嘅老歌嚟嘅。讲紧可能你都会有机会听过嘅，咁啊学下听咯。有时即系啲人都问阿佩佩，喂，咁你点解咁长嘅？你听歌嗰个年岁啊？点解咧？成日都话你听咩歌就系代表你咩年岁啊嘛？系嘛？我真系由二十年代听到咧，而家近排喺架车度听啦，我系听紧2020年打后嘅歌曲。咩意思咧？即系可能而家时下年青人听紧嘅歌曲，一啲新嘅歌曲。点解咧？其实真系唔同年代有唔同年代嘅歌曲嘅一啲嘅味道啦。又想了解一下而家嘅流行乐坛系咩味道啦。啊，但系又有时咧又好中意以前嘅一啲嘅歌曲嘅。不讲不知，其实所有音乐我都中意。你即系如果知道佩佩都有主持过粤曲节目噶嘛，系嘛？咁其实粤曲好多时候都好多好好听嘅。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好似佩佩咁咧？逢系播歌嘅时候咧，基本上咧都系会跟住唱，唱得好唔好一件事，最紧要系自己享受唱歌嗰个感受啊嘛。讲起唱歌咧，咁啊好多朋友好认真嘅就要学唱歌。佩佩细个嘅时候，曾几何时都想学唱歌。当然而家咧，如果学唱歌就好多名师啦，佢都系名师之一啊。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无言地等， 怀着信心，无言地等，伴我是青天朗日流云。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又这么安分。常在我心，情缘是真，当爱在心中美梦浮沉，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始终没吸引。岁月匆匆，念上旧恨，重会你只恐。 命运有心作弄人。怀着信心无言地等，伴我是青天朗日浮云，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又这么安分，常在我心情愿是真，动爱在心中美梦浮沉，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始终没吸引。心里一点真，留赠我的爱人。 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彩云集结在北纬23.8度、东经122.9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56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7，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加元1.208，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889.97美元，卖出价系189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明天每次更风光，要跟从路。 为第五台 AM 七八三，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好孩子星期天每个星期 闯出直播室， 今个星期我哋就去揾沙画艺术家海潮学沙画。 你哋两个都未试过画一幅好嘅画咧，今日咧有啲新嘢睇下啦。 我哋画啲画好抽象下噶。 我唔等你啦，我唔知你画紧啲乜嘢。 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日朝早十点， 叶仔哥哥、 桂贤姐姐， 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独有嘅清晨爽利版本啊！星期六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点解话独有呢？因为平时一至五咧就系呢一个第一台联播噶嘛，咁而星期六咧净系做俾五台嘅听众听嘅啫。咁所以咧，佩佩喺拣歌上边咧都特别迎合我哋啲哥哥姐姐需要啦，可能系旧少少啦，或者可能真的不同年代的歌手，希望你们都会喜欢。但有些事就不得不再次提大家的，就是今天的日子已经来到2021年的6月5号了，星期六的早上，农历就是4月25，今天有个节气就是芒种的，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 79%。 哇，眨下眼就已经即系嚟到呢一个嘅年终嘅时间啦，虽然你话呢半年咧都挨得好辛苦，点解咧？即系要讲挨啦，大家戴住口罩，真系每日都系挨，尤其是哥哥姐姐啦，自己嘅爸爸妈妈啦，爸爸尤其是啦，咁啊戴住口罩出入咧，都觉得佢有啲辛苦嘅透气，行斜路啦，行楼梯咧，都真系有啲辛苦嘅。不过虽然辛苦，咁但系口罩都一定要继续坚持要戴落去，咁唯有花多少少时间啦，行两级就唞两头，行两级就唞两头啦。确实系真系唔容易挨嘅呢段时间。如果屋企有哥哥姐姐系即系身体上面有好多问题，而可能即系比较忧虑打呢一个预防针，即系呢一个嘅抗疫针嘅话咧，仲后生嘅，如果身体冇咩特别大问题嘅，就嗱嗱声去打啦，因为咧呢一个嘅防疫嘅注射咧。其实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咁因为咧，如果大家都一起去打的时候咧，就有形成一个叫集体抗体，于是乎咧就会令到整个社区咧都有个抗体的时候，个病菌咧自然咧就百毒不侵，之入唔到嚟啦。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冇事冇干嘅朋友都嗱嗱声去啦。咁佩佩嗱，我承认我系未打嘅，咁但系咧我将会喺暑假打，因为大家都知道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咁我就即系每一日咧都喺度忙碌中咧，就喺佢哋嘅身边黐出咁转。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喺呢个暑假嘅时候，咁大家都可以好轻松咁啊，佩佩个睡眠时间又相对地会多咗啦。咁可能操劳情况又会少咗嘅。 时候咧，咁系用一个愉快嘅心情去迎接呢一个疫苗咧，就啱啱好啦。咁啊，所以如果你都谂住打针嘅话咧，都拣一个自己啱嘅时间啊，啱嘅状态咧去打咧，咁就最好不过啦。咁啊，讲起咧即系健康嘅问题咧，咁喺健健康在清晨啊，我哋今日咧就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讲下咳嘅，咳究竟大家都会接触过，咁咳成点，有啲咩问题呢？咁就要留意一住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讲起一啲好歌，梅艳芳，你会唔会谂起呢一首呢？我知道好多哥哥姐姐都好鍾意嘅呢一首歌。我都好耐冇播啦。送俾你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怀念往年，爱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身边继续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上个礼拜咧，我都系 咳， 仲系咳啊，今日都继续系噶，系啦。咁如果我都咳咗一段时间啦，咁我系咪应该正视下咧？ 咁你呢就讲咳嗽呢，其实好多唔同嘅人呢，唔同嘅年龄都可能会有唔同嘅咳啦。咁有小朋友嗰啲，小朋友咳呢就好多时好常见啦。即係上呼吸道感染嘅机会会大。即係小朋友去幼稚园啊，小学尤其幼稚园呢，啱返学呢就会一年可能会病四次六次到啦， 系啊系啊，我哋话要吸下啲呢一个嘅病菌，令到身体有抗体嘛，所以正常嘅咁。 都系通常系一啲所谓过滤性病毒啦，即系话我哋一啲副感冒菌啊，或者感冒菌咧，嗰啲好多时好常见喺即系小朋友，因为佢少接触啊，未有即系抗体嘅时候咧，仲容易喺小朋友里边传播咧，就咳嗽。咁咧就其他年龄嘅人士咧，其实尤其是即系我哋。四十岁或之上咧，或者我有鼻敏感嗰啲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讲咳嗽咧，其实就系关鼻敏感事。 嗯， 咩年龄都系嘅。其实好多人咧去睇医生就话，你我朝早有啲痰啊、咳啊，咁咧好多时咧就鼻敏感。其实喺即系 啲鼻水倒流啦， 鼻水倒流，因为都市人咧，我哋都系个空气污染啦。 系， 不过好似呢两年好啲啊，吓唔知点解吓，即系我哋天朗气清嘅时候就会好啲啦。 嗯， 咁如果好多时咧，你话即系。即系蒙蒙啲天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身微粒高咧， 咁我哋就會喺嗰個鼻黏膜嗰度吸收咗啲塵粒咧，就令到鼻黏膜咧發炎，即係鼻敏感啦。鼻敏感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分泌物嘅，啲分泌物當然有啲時候打一次啦，咁但係好多唔係打一次嘅，有一個佢個鼻黏膜有分泌之後咧，嗰、那個分泌物咧，你喺瞓覺嘅時候就向咗下，咁啊倒流咗落去，跟住咧嗰啲分泌物咧，即係嗰啲鼻涕啦嚇，就會向後啦，向後慢慢咧佢會流落去，即係喉嚨啊，亦都會去到氣管嘅部分。咁你起身嘅時候就會喺度積住有啲嘢啦，咁會咳，咁咳清除之後咧就冇事啦。咁都係好多時係呢個原因啦，咁淨係朝早，咁佢較為多係鼻敏感呢個情況影響嘅。咁另外就話咳啦，咁我有好多時咧長者又咳，好似咁講話啊，你成日都咳，咁要睇有冇痰啦。嗰啲痰係點啦？咳嘅時候係點啦？即係成日都咳，咁就要諗下喎，係咪吸煙朋友啊？吸煙朋友咧就係、是、所謂 朝頭早一定咳噶嘛，係嘛？起身就好，通常都有痰有咳噶嘛，係嘛？ 咁咪起身有痰咳，頭先講咧，佢啊比較多係上呼吸道嘅一啲嘅分泌物。咁但係譬如話佢成日都會咳，成日都有痰，即係早午晚都有咧。係咁可能就來自氣管裏邊啦。係咪氣管裏邊就係包括一啲敏感性嘅氣管問題啦？即係有啲人哮喘，就是、乾咳嘅。 係 有哮喘病嗰啲會乾咳，因為咧。嗰、那個氣管收窄， 即係好喉嚨好痕咁樣。 係啦，乾咳咁啊，乾咳咁我要咳咳，以為其實佢係哮喘問題。係。咁又就慢性支氣管炎啦，即係話我哋係吸煙人士啦，長期期吸煙咗30年、40年，咁可能20歲吸煙，抽煙到去到80歲，咁、那個肺咧就係、是、會個黏膜嗰度咧就有即係一啲病變啦，咁就導致一個慢性支氣管炎咪長期咳嗽啦。咁啊，當然咧，另一個咧，我哋諗下，會唔會急性肺炎啦？係，即係咩嘅肺炎都得啦，即係新冠肺炎啊、急性肺炎啊，嗰啲咧都會影響到。咁有一堆咧，就係、是、我哋啲年紀比較大嘅長者啦，即係話佢可能有中過風啦，或者帕金遜症啊，或者係認知障礙症，佢吞煙有困難。吞煙唔係好好。 係， 佢而家都係食緊嘢，不過有時咧。就吞錯格 哦，落錯格就真係好容易咳到不停唔到啦。 有啲咧就急性落錯格，我每一個人而家突然間飲水咁就走錯格，即刻咳。但係好即係年紀比較大嘅長者咧，佢係我哋叫 silent aspiration， 就話佢落錯格啊，不過連咳嗰下都唔知。咁咧就係話佢時常落錯格，咁就積住喺個肺嗰度。咁咪叫肺炎咯。咁又會有時常嘅咳嗽，咁呢啲都係都唔同嘅原因嚟咳啊。 係，哇，喺咁聽你講，即係如果佢真係吞煙有困難，佢就成日都落錯格嘅，咁係咪咳就可以咳翻出嚟？即係喺個肺裏邊或者嗰啲嘢咳翻出嚟，定係咳只係幫佢舒緩一下，都係要睇醫生嘅咧？ 呢個係症狀啦。咁我哋不如講下呢、這個情況咧，其實可能即係好多聽眾嘅朋友咧，就照顧緊長者咧。就會係年紀比較大啊，80幾啊，90歲啊，佢有認知障礙症啊，或者中過風啊，帕金遜症啊，即係佢個活動咁好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喺個喉嚨嗰度咧，其實佢吞煙嘅時候的動作咧就冇咁好啊。咁咧就係水分啊，或者啲我哋散嗰啲，即係好散嘅一啲食物，譬如話我哋嘅粉狀啊，或者好似一啲嘅啲飯咧一粒粒嚇，咁、咧一吞嘅時候咧。佢協調得唔好咧，有少部分咧會落咗個氣管度。咁但係咧，佢嗰個所謂咳嘅反應係冇咁大，咁佢就會即係落咗嗰個氣管度啦。氣管度咧就會擺咗氣管之後咧，佢有一啲嘅感染啦、感染咳嗽啦。咁我哋呢個分別在於就係、是、你即刻咧就係、是、逐到咳出嚟咧就冇問題啦。即係話你咳翻出嚟，但係咧好多時佢唔能夠咳，佢每餐都少少。渗咗去咧，就积住喺个肺里边啦。咁就肺里边导致肺炎嘅情况。咁你亦都系话啊，佢咳多咗好多啦，吓、啊、咳多好多又系佢有即系续喉咧。咁嘅机会咧就系话佢可能系即系吞错格嘅情况。咁有感染啊，有发烧啊，啲痰啊变成浓啊， 咁呢個咧就係可能係一個即係吸入性肺炎嘅情況啦。 嗯，嗱咁但係即係如果排除曬呢一啲啦，如果都成日咳嘅，會唔會有啲更加嚴重嘅疾病係會產生咧？ 嚇、啊，咁你咧就係、是、另一個咧，就係、是、話我有啲嘢刺激個氣管，就會成日咳。咁咧就係最驚係咩咧？ 當然係腫瘤啦， 腫瘤啦。咁、嗯、咧就。即係肺癌咧，有部分嘅個案咧係會係咳嘅。 嗯。 咁但係其實唔係最多 嘅。即係你嘅意思唔係所有肺癌都咳㗎，即係可能有機會冇任何症狀㗎。 啱啦。 哦。 其實咧就肺癌嘅個案咧係佔有咳或者咳血咧，其實講緊都係應該10%-20%到嘅啫。 係。 即係五分一到嘅啫。 係。 因為我哋見到好多肺癌嘅個案，因為個肺好大個嘅喎。 嗯。 有啲肺癌咧就個肺膜度。 係。 肺膜咧就系发问题嘅时候咧，就佢会肺积水， 嗯， 会肺积水嘅现象。 嗯， 有啲咧就系因为喺我肺好多地方有个瘤，有个瘤， 嗯， 佢唔生入个气管度，佢唔喺气管，只系个肺组织嗰度， 嗯， 咁咪生到成6-7 cm 都未必有症状。 嗯， 咁呢个咧已经可能散到去骨咧， 嗯， 咁其实都有成即系1/4嘅患者可能咧。發現的時候那個肺腫瘤即是有毒的細胞已經去到散到骨， 嗯， 那這個都是常見的情況，那1/4是沒有的，那這些就是肺積水氣喘， 嗯， 有部分氣喘，跟著呢就是我們就是剛才說咳， 嗯， 咳啊咳血啊，那都佔了譬如25%-50%可能有這個症狀，就是那個腫瘤呢它生的位置近的氣管， 嗯， 就是說氣管覺得有粒東西頂著它，頂住佢嘅自然反應咧，就佢咳啊，咁就呢啲係好現象嚟嘅咯。 嗯， 即係你如果係肺腫瘤有咳咧，你咳得耐講真， 你都識得睇醫生啦。 係啦，又咳咗一個月， 係 醫生通常話， 不如照下啦， 照 X 光， 冇錯。 咁嗰時候咧，會照到影出嚟。 係最驚就係乜嘢都冇嘅時候，你都唔知道防不勝防。係 我哋每日成日都係照 X 光 啊 嘛，咁所以就好多時咧，我哋真係有部分我哋。見到的朋友啊，或者病人咧，真係去到佢擴散咗之後揾到嘅。 嗯，好啦，咁啊，除咗你話呢啲嚴重疾病啦，咁普通咳啦，咁坊間有好多呢啲咳藥水賣噶嘛，係咪？咁其實買支成藥嚟食，唔使睇醫生得唔得啊？ 嗱，咳藥水咧就好普遍，咳藥水嘅成分係咩咧？咩止咳嘅？ 係。 咁我哋再翻翻去基本咧，咳係做咩原因呢 系 有啲嘢喺度， 嗯， 身体咧要拎走佢， 嗯， 咁你应该止咳定令佢咳咗出嚟咧？ 系啦，嗱，我知道咳药水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咳咳咳咳咳咳咳到你唔咳啦，有一种咧就系令到你唔咳嘅，即系你想咳都冇得咳嘅。咁我明明系咳，我梗系想佢唔咳噶嘛，咁又咳咳咳咳咳到唔咳，咁真系好矛盾嘛。咁究竟边样药水啱咧？ 嗱，咁咧我哋就要咁谂啦，即系医疗嘅原则上边咧，如果咳里边咧系有痰嘅咧， 系 要咳清佢。 哦， 咁所以咧就唔应该揿住佢唔咳。 系 呢啲情况底下咧，我哋用化痰。 系 化痰咧就系、是、好似有啲橙粉啊，嗰啲粉型嗰啲咧 吓， 嗰啲都系化痰啦，即系任何药物化痰。头先我哋有啲 煲汤啦，我啲 化痰啊，嗰啲化痰，等佢容易啲咳出嚟，咳嘅时候冇咁辛苦。 嗯、 有啲嘅感染物啊，佢清咗咧就冇事啦。 系 咁咧，所以咧就，但系坊间就比较少啲人咧，我哋香港人中意快靓正，总之我唔想咳，系咪？ 系 咁就止咳啦，即系话止咳嘅药物咧，就话将佢压制咗嗰个咳嗰样嘢啊。 嗯， 咁呢个可能影响紧个脑袋啦，影响一啲嘅，即系令佢唔会咳。 系， 咁诶好处定唔好处咧？咁如果你有感染，你唔咳出嚟，咁佢积住耐啲咯，呢个原则上嘅问题。 系， 咁诶更甚者咧，就系话吓止咳嘅药物咧，止咳我叫止咳嘅药物咧，都有一啲所谓我哋即系抗敏药喺度嘅。 系， 咁抗敏药有咩唔好处咧？如果呢个系阿伯伯有咩病？前列腺问题 系 前列腺嘅问题嘅人士咧，本身可能排尿已经唔好好，屙尿唔系好畅顺， 系 嗰啲啊见到咧食啲止咳药之后咧， 再辛苦啲， 屙唔到尿啊，急性尿储留添啊， 系 咁所以咧喺长者嚟讲又好小心，尤其是呢个伯伯咁有前列腺嘅 症状，或者已经系睇紧医生食紧前列腺药物，就要好小心啦，就唔好话要止咳去睇医生。哦，我啲止咳药水俾我，又冇话俾医生听你有前列腺问题，佢唔知喎。咁咪止咳药咧，咁可能好灵强啦。佢又俾即系敏感药，又俾止咳药水。双料提下，三料提下之下咧， 就去唔到厕所啦。 去唔到厕所，入急性入院啦，咁、大件事啦。咁所以呢个食成药嘅咳药水咧，好小心。一般嘅成药咳药水都系止咳药，即系话我哋有一啲抗敏类型嘅止咳方面啦。咁你又睇下，我哋啲细蚊仔咧就通常止咳嘅。好多时咧，佢系一啲即系过敏性病毒啦。过敏性病毒咧，好多时咧佢咳，咁咧就系、是。很多时你不想去咳，通常是止咳的药水。不过在个原则都是说，他其实他 咳一轮就会好的了。即是他不是发烧痰黄的话，那他都是一个所谓过滤性的病 毒。咳顺了他嘛，我们叫。 是的，他清了痰没问题的。那么有时呢你硬硬按着他止咳呢，他的病可能更加长一点。 总之都是啦，如果有病真的要看医生啦，是吧？ 你观察有没有发烧。 是啦。 痰咩色。 是。 痰咩是好似鼻涕咁嘅色，好多时就是冇乜事。但如果见到绿色。 是一旧咁样结埋嘅。 咁你呢应该呢。 有个细菌喺里面啦。 留返佢。 留返佢。影张相啦，或者。 影张相或者你搵个啱仔呢，我好少话俾屋企听啲人听，你住屋企呢就留返啲樽仔呢係干净嘅。 是。 咁你譬如有咳咧，就攞落去，咁你佢俾医生啦，甚至乎你可以咧佢化验噶啦。 咁啊，最可以对症下药。 系啦，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万福医生嘅，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健康问题啦，好冇？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钟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有一个消息要同大家讲下嘅，过往咧佩佩咧就系一星期做两日嘅清晨爽利啦。喺下个星期开始，即系由六月十号开始咧，佩佩咧就会主持三日嘅清晨爽利。咁啊，多咗边日咧，就系多咗星期四啦。即系话嚟紧咧，我再次见到大家喺空气中咧，就系嚟紧嘅星期四，六月十号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啦吧。咁约定你，我哋星期四喺空气中再次相遇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六四事件32周年，警方首次引用公安条例封闭维园中央草坪和足球场等的范围，直至凌晨1点解封。昨晚封闭期间，继续有市民到维园附近聚集，有市民带一束白花到场悼念，亦都有人手持蜡烛或者举起开着灯的手提电话，亦都有人将垃圾桶掟向马路。警方在场警告，并且在不同的位置截查市民。至于在旺角一带，有聚集的市民叫口号，期间警方举起蓝旗警告，在场设街站的团体研学施政召集人被捕。警方话共拘捕四男两女，他们涉嫌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普通袭击和刑事毁坏等。另外至少12人涉嫌干犯防疫规例被票控。上水华明路一个单位怀疑遭到爆窃，估计损失10多万的财物。56岁男住户昨晚大约10点半报案，指单位有搜掠痕迹，怀疑遭到爆窃。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损失总值大约10万元的金饰和大约55500元现金。英国星期五新增62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3月底以来的新高，再多11名患者死亡。 在印度最早发现的变种病毒株进一步蔓延，英格兰的防疫限制措施原定按原定计划今个月21号撤销，但是疫情反弹可能影响解封计划。当局估计在上个月29号结束的一星期，英格兰每640人之中有一人受感染，较之前的一个星期感染率上升近一倍。另外，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批准辉瑞 BioNTech 疫苗可以为12至15岁人士接种。英国至今有四分三人已经接种了一剂疫苗，大约一半人打了两针。欧盟正式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越欧盟领空，回应白俄派战机迫降瑞安航空客机，拒捕意见记者的事件。禁令从欧洲中部时间星期五午夜开始生效。欧盟对白俄罗斯航空公司营运的航班关闭航空、关闭领空，亦都禁止白俄航班降落欧盟成员国机场。欧洲航空安全局日前发出安全指令，要求所有欧盟飞机除非在紧急情况应该避开白俄领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特区政府以防疫为理由，连续第二年不批准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警方又围封维园足球场和草坪，有市民就带同蜡烛和横额在公园外围悼念。铜锣湾和旺角有大批市民聚集，而曾经说会去维园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寻日朝早被捕，律师说他会改用绝食形式悼念，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就话：疫情总会过去，支联会未来仍然会向警方申请集会。如果本港的法治制度维持，相信市民可以重返维园悼念六四事件。本身是律师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话：经历过2019年的社会动乱之后，他认为警方今次的做法是合适。特寫環節會同大家探討。 一名17歲女學生初步驗出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消息話佢嘅病毒量高，又冇外遊，源頭未明。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話：一定要盡快追查佢過去14日嘅行蹤，揾出密切接觸者同埋源頭，避免病毒落地生根。